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对我们主持人也好，对记者也好，对传媒行业的同仁也好，都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话题。当然了，这个话题我们如果把它放在某一个专业领域的话，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尺，但是如果放到我们的社会当中，放到职场当中，它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就是提问的重要性。我们经常说你给我一个答案，那你可能有的人说，那你倒是问呢。所以就是你期望的那个答案是不是就是你问的那个问题，这点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就要聊的就是提问比回答更重要。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红鹤品牌加速器创始人、董事长李雪松。你好，李总。 哎，大家上午好。我是李雪松。 就是你知道，就一个男人啊，帅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对一个女主持人来说是有一点点，我个人来说，我对我今天的表现会有一点点隐忧，你知道吗？就是我怕我难以自持。 你是说思想吗？ 就是。哎，就可以了。你要这么唠嗑的话，那我就下面什么都不说了。提问要比回答更重要。今天呢，我们跟李总啊，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我们一起聊的就是提问和回答的这个问题。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提问比回答更需要水平吗？同时我们也想问一下大家，你认为提问比回答更重要吗？还有就是你遇到过哪些比较囧的问题，就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让你一时之间无言以对啊，就是咱网络上那句话，我竟无言以对。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那这几种方式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我们经常说这个提问的重要性，其实就可以我现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引一个引子，说有一个小寓言故事，说一个人到这个沙滩边碰到一个老人，他旁边卧了一条狗，然后这个人就问老人，你的狗咬人吗？老人说不咬，他就过去摸这个狗，结果呢被这个狗咬了。这个人就非常委屈，说你不是说你的狗不咬人吗？然后他说，对啊，你问的是你的狗咬人吗？这不是我的狗啊。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邪谑的方式来说这个所谓提问和回答之间的这个关系。可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职场当中，如果你的问题不恰当的话，可能会给你和对方都带来一定的困扰，跟你的团队也会有一种各种各样磨合的问题。那现在先问一下这个李总，就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来说，你觉得提问比回答要更有水准吗？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你的意思，我的这个问题就没有水准是吗？ 这个问题实际上那个不都被爱因斯坦给回答过了吗？ 那对对对。 所以这个被爱因斯坦回答过的问题，你觉得是水平很低的问题吗？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啊，这是爱因斯坦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你也觉得在生活当中，尤其职场当中，这个问题更重要是吗？ 在职场当中，对，是这样的。我是做咨询的啊。那么 实际上我们就是靠提问为生的一个行业。 嗯， 如果你问不对问题的话，你后面解答，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了。 嗯，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您所在的这个行业咨询公司，因为我身边就是经常我听别人介绍着某某咨询公司的某某职位的人，这个咨询公司通常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帮企业出主意吧。 嗯，就是要通过大数据来给他们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吗？ 过去没有大数据。这些年来智能手机开始以后，采集数据容易了，就产生大数据了。 嗯， 那么现在越来越多采用大数据的方式， 嗯， 做调研啊， 嗯， 做数据挖掘啊， 嗯， 从数据里面提炼观点啊，这些事儿。 所以您觉得就是提问的重要性或者它的这个关键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从你自己的经历梳理来看。 我们首先实际上就是跟这个考试一样，对吧？ 嗯， 我们每个人考了这么多年的试，要审题，对吧？ 嗯， 比如说客户有一个需求，那么这个需求他提了一堆问题出来了，那么你要针对他的问题再来提出问题。 嗯， 就是说他的这个问题提的有没有问题，就问题之问题。 哦， 这个很重要，就像相当于我们是学习首先要学的是认知之认知。 嗯， 就你怎么看待自己怎么学习的。 嗯， 这个是更底层的一件事儿。 嗯， 所以我们也是，我们首先要分析企业的提出来的问题，它是不是还潜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就进入主题啊，就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提问是不是更重要哈。我觉得提问，我们首先问人类为什么需要提问的，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人类提问它是一个本能。它主要是面对，主要是这个生存嘛，还有繁衍啊，这两件大事儿。生存就是我们要活下来。繁衍就是我们要让我们基因活下来。主要从演化论的角度，从达尔文的角度，他提供的解释就是这是最底层的密码。就一个就是生存选择，一个是性选择。那么往往呢，我们产生疑惑，实际上是你感受到了一种不确定性，外界给你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任何一个生物来讲，它都是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什么，对吧？或者说这该怎么办？这是非常本能的一个反应。所以一般情况下问题总是会产生的。它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爱因斯坦说那么一句话呢？他为什么觉得提问更重要呢？他实际上是有潜台词的。他实际上他说的一个概念是，我们往往对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再提问了。因为就是人们假装自己知道了。这是一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问题。然后他发现这个问题了。他觉得一般情况下这些司空见惯的问题不会再产生人的兴趣。那么也不会好奇，也不会发问了。不会发问，那也就没有新的答案出来了。 对，就不会有好奇心了。 好奇心就没有了。就是当你觉得我找到答案了，我理解了，我了解了。那么实际上提问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提问后面带的是一个好奇心，好奇心背后藏的是对这件事情的兴趣。 对，好奇心也是人的天性。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也许教育制度会让我们就慢慢把这好奇心就给关掉了。那如果你持续保持这样的好奇心，那么你可能就成为各行各业都是比较优秀的人了， 爱因斯坦了。 那不一定是爱因斯坦。 对，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刚才李总给我们梳理的，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把这个提问和回答这个事情给它更深层次，或者是回归到一个更原始的一个状态，它就是一个好奇心驱使的，就是你的兴趣 是的 驱使着你的好奇心，然后提出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把这三层关系梳理好，你就能理解每一个提问的问题，你也就能理解每一个给出你的答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对李雪松这个人不感兴趣的话，我就不会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问您贵庚。 那他如果对我感兴趣的话，他就会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他对我不感兴趣的话，他就说你猜呀、啊。所以我现在还一直在猜。 我跟高丽老师，我们都是90后啊。 你别往那个带啊，这都没用了。我跟你说，伤口上已经有一把盐了。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搞清楚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你的所有的问题都很容易问出来，那当然也会容易找到一个解决的一个答案。那刚才您说了这个提问的这个整个的它的这个重要性，也提到了它的逻辑关系。在您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或者初入职场的时候，有没有对周围的任何事情人抱有一种好奇心，你特别想急于去知道答案，然后跌跌撞撞的问了很多现在回想起来比较可笑的问题，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来今天演播室之前，实际上为什么是今天是周四来？因为你们规划了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我很有兴趣。然后，我也认为我在这么多年职场吧，我还是是这个问题的很好的一个回答者。因为呢，从我实际上是应该说，通常意义上来讲，我是个学渣嘛，对吧？但是呢， 怎么会呢？ 对，怎么会呢？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实际上呢，我从小就是十万个为什么。所以我一直在，保持着好奇心。所以呢，这个自我学习、自学，一直没有间断。过去呢，就是学校课本学的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有兴趣，但是我一直呢保持自己的命题、自己的兴趣，所以呢，从这个，这么一路走来吧，尤其这个20多年，也是一直在找答案。那么这找答案的过程呢，大部分情况是看书。像看不看书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啊。或者说是你如果能找到别的途径也可以，但是总而言之你也回避不了看书，因为看书就是找答案。有经常有人说， 满足你的好奇心。 经常有人说老李你帮我开个书单啊什么的。我说第一，我得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对吧？你在找什么解药，是吧？然后这些书是你的解药，是你的回答。你实际上是去打听的。你只不过是像牛人、伟人、死人，对吧？打听这些事情。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怎么理解的？他们又是怎么回答的？对吧？那肯定有特别多的人他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当你如果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呢，他又特别有价值，然后又没有多少人回答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可能要创新了，如果你去回答的话。那么实际上这就是博士论文啊。博士论文基本上都是你在找，看看有没有人回答你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没有人回答，那你就已经站在学术前沿了。对吧？然后你如果解释了这个事情，然后获得大家的认可啊，那这种认可比如说引用率，这就是一种认可，对吧？那么实际上你就变成了一个拓展人类知识边界的人了。我们那这是一类，就是知识方面的。还有呢，就是说社会需求方面的，它不一定是知识。那么企业家的答案就是创造这样的回答。这个回答其实就是产品符合服务。它是用，像企业家和学者，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回答问题。但是当时他们都是好的企业家、好的科学家，都是好的提出问题者。而且都是能够在一些这个司空见惯的问题还能够看到不同角度的。所以我刚才也讲，实际上问题就分成两层提问题。一种就是自然的。就是说你要面对生存、面对繁衍。你自然会发问啊，这是一种自然提问的方式， 就是本能。 对， 本能一些。 还有一种就是你等于是你看到了在原有的领域里面你有不同的视角。你这样的发问实际上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的一种提问。就是新的洞见啊。新的洞见，那也是非常更加不容易的一种。所以这个提问它分成两种提问。另外还有一种分法，就是说一种是一种事实性的。比如小孩子3-5岁之前他问的都是事实性的。宇宙有多大呀，是吧？这些然后事实性的，当然这些问题都很难回答，对吧？比如宇宙有多大，是吧？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属于这种背后机制性的。比如说这个是这样的，那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所以这个也分 两种、嗯、就是两种不同的问题。 嗯， 对。 所以各位亲爱的一直播的观众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鸿鹤品牌加速器创始人兼董事长李雪松。李总在今天呢给我们讲到的是关于人的需求如何解决生存需求和我们社会需求的一些问题、嗯、刚才其实我理解您说到的这几个所谓层次的需求，我也理解我们经常会说在社会当中我们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会决定他的一个生存状态，那这样的一个生存状态里面我们来怎么样就是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自己的答案，就是要不断的在心里发问或者是对这个社会对周遭去发问。那刚才您提到的这几点呢我个人都非常认同，但是因为今天您是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位我们支招顾问，可不可以用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我们，就是你刚才也说了，就是每一个问题我比如我在历史书里面找答案，我在伟人身上找答案，或者说我在一些坊间的各种野史里面来找答案，都是来满足我的一个好奇心，然后解决我现在的一些问题、嗯、有没有您自己是觉得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是给你带来了一些新的机会，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你这种发问的这种所谓的好的品质给你带来了一些机会？ 当然非常非常多、嗯、就是或大或小的这种机会吧，对吧、嗯、比如说我们有咨询的这个业务，对吧？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讲个故事。嗯、比如说我们去年服务的那个 OFO 小黄车， 嗯， 这是一个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品牌。 哦、你们的合作？ 我们是负责他的这个 咨询 品牌的战略的， 哦， 就顶层设计， 嗯， 这部分。这个起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一个偶然的机会哈， 嗯， 然后我跟他们的这个创办人、 嗯、 创始人叫戴维，我们在一块儿偶然的机会我们碰到一起了，然后我们就在聊，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嗯、 他说这个我们内部啊，就是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名字叫 OFO、 嗯、 还是叫 OFO 定不下来，争执不下、 嗯、 啊，他觉得就是、嗯、这是一个现象、 嗯、 对吧，那我就要问了，那为什么大家会争执呢？ 嗯， 为什么有的人会秉持他要叫 OFO、 嗯、 有的人要叫 OFO？ 嗯， 这他们两种不同的人， 嗯， 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哦， 比如说，那我们就通过这个，我没有做调研， 嗯， 那我就跟他去探讨我的判断在后面是什么。 嗯、 那么，首先呢，我们会发现 OFO 他们当时创办这公司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象形文字， 嗯， 就是两个 O 是两个轮胎， 就是自行车， 对， 嗯、 然后 F 呢是小写的，它是一个那个。 嗯 车把， 嗯， 它是一个象形文字， 嗯， 所以按照这种结构来讲，它就比较倾向于被念成 OFO 了， 嗯， 因为 O 和 O 两个轮子它独立的， 对， 对吧？所以呢，这种一开始的创办人、创始人，他们可能群体，他们可能把它叫 OFO， 嗯， 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可能受 UFO 影响， 嗯， 这是一种可能哈， 嗯， 哎，那么还有一种人，他为什么念 OFO 呢？我们发现。他这个三个字母是小写的， 嗯， 他的拼写这种方式啊， 嗯， 我们一看就是母语是英语的人， 嗯， 他特别容易连读， 嗯， 就是自然拼读， 嗯， 就念成 OFO 了。所以我后来跟他讲，我说，那我就追问他，我说你怎么念？他说我念 OFO， 那但是公司里面有也有很多人念 OFO， 争执不下。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公司最后你要向哪儿发展？ 上市吗？ 不是，你的愿景是什么？ 去纳斯达克。 他说我要做一个全球化的公司。 嗯， 我说你如果你要做全球化的公司，那你就要以英语母语， 嗯， 未来变成你这个公司的第一语言了。 嗯， 对吧？因为你要开遍全世界嘛， 嗯， 对吧？你要像麦当劳一样，像星巴克一样， 嗯， 让这个小黄车走遍全世界。 嗯， 那么我说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能够这个 OFO 了， OFO 了， 嗯， 因为老外他自然拼读就是 OFO 了。 嗯， 哎，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又到他企业内部去做了调查。 嗯， 那么调查结果，哎，实际上就是虽然 OFO 它的受众人群多， 嗯， 因为它里面中国人员工还是多嘛， 嗯， 但是它老外的增长的比例在增加， 嗯，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通过他的疑问，解答他的疑问， 嗯， 以及他疑问背后每一条线索， 嗯， 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嗯， 哎，最后我们就帮他定了，就是你们叫 offer 啊，就两个音节， 嗯， 而且 ofo 有四个音节， 嗯， 音节比较复杂， 嗯， 也是不太利于记忆的， 嗯， 啊，所以这个是也是有问题， 对，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有问题。 带来的 解决方案， 带来的生意机会，带来的我们的合作，因为我然后我们就告诉他这个在认知科学里面， 嗯， 我们怎么去对这些符号进行读音，怎么读， 嗯， 对我们后面的认知累积优势， 嗯， 的形成会产生什么影响，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达成了一个互相的认同和合作， 嗯， 这就是一个例子， 嗯， 这就是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点就是很重要，就是你每一个提问的背后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我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就是通常我们会说我问这个问题是希望得到什么答案，但是其实我们真正的这个问题它的内核所在，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我需要得到一个解决方案， 嗯， 所以像刚才李总举的这个和 offer 的这个他们的这种合作的互动，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但是我又在想，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例子，我也给您在不断的发问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创始公司是在中国起家，然后我们人群的基数呢，就是那种直接念 offer 的这样的基数相对于小一些， 对， 那如果我想在中国市场或者说亚洲地区做一个特别好的推广的话，会不会 OFO 更容易，就是更接地气一些？ 所以我们第二步工作就是把它原来叫 OFO 共享单车， 嗯， 就是因为它共享单车是它创造的这么一个生意，就是我们叫商业模式， 嗯， 那后来呢，摩拜呢是在一年以后进入这个市场的， 嗯， 但是大家都觉得摩拜是先出来的，是因为 对呀， 小黄车一直在这个大学里面， 嗯， 它实际上进入大街小巷呢，它比摩拜要晚半年。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再叫共享单车，我说你不合适了，因为这个行业都叫共享单车了。 那，嗯， 虽然这行业是由你而起， 嗯， 但是整个行业都叫共享单车，所以我说你这个名字，你再叫共享单车，你就浪费资源了。 嗯， 你的传播资源里面，你再叫共享单车， 也有了别人了。 别人认为你这说的是一个行业， 对对。 后来我们就说你必须有一个中文名。 嗯， 我说你无论叫 OFO 还是叫 OFO， 你都不能够让所有的老百姓接受你。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还有老头老大爷， 对， 他没学过英文的， 没错。 他即使勉强能念，他不好意思念，不敢念，不自信。 对对。 后来我说，你看老百姓在叫你什么？叫你小黄车。 嗯， 你就叫小黄车。后来就改成叫 OFO 小黄车。 哦。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他不能够念英文的人一定要有个中文名字， 嗯， 你不能让大家叫共享单车，共享单车不是你了， 嗯， 不是单指你， 嗯， 一个品牌了， 对， 它是一个群体， 嗯，一个行业了， 所以通过我们对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些品牌识别的符号， 嗯， 来进行诊断， 嗯，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背后逻辑是什么， 嗯，对， 对吧？顺藤摸瓜， 嗯， 然后一个一个来解决这个问题。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俩聊到这儿，我觉得越聊有意思， 嗯， 就是我们完全可以抛开这期的这个脚本。 嗯， 我发现就是你刚才对这个小黄车的这个解读， 嗯， 这个案例的解读，就是真正的一个提问者，其实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一个人性的一个提问者，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性，你就会问出什么样的问题。 是的。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是对这个 OFO 的解读，一个是对这个就是本地化本土化小黄车的这种解读，你会去考虑到另外一部分，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 嗯， 他会去怎么认知这个共享单车，认识 OFO 这件事情。所以你认不认同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点，它其实是一个人性的一个提问。 是的，是的。 那您自己就是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这个小黄车的这个受益之外，就是你的提问，不断的这种提问给自己带来了一些职场当中的机会，可不可以跟我们年轻人分享一下？我觉得今天这期话题，我们两个可以互相发问的，你也可以问我呀。 那我问你， 你知道不？不问我体重，我什么都回答。您请发问。 那体重是多少？我开玩笑，啊。 我答，没有什么不能答的。 我知道，嗯。 我比他重一点。 嗯，是这样哈，就是我想问一下， 嗯， 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游戏哈。 对啊。 就是咱们这个职场有高招哈， 嗯， 这个节目哈、啊， 嗯， 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么一个节目？ 为什么要办？还是就不是问这个标题？ 为什么要办 这个节目？ 办这个节目啊？ 嗯，这个小编，今天这个嘉宾是来砸场子的吗？这个问题提前没有梳理过。其实这样，我们的初衷非常简单、 嗯、 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平台是北京青年广播、 嗯、 我们面向的受众群体对是青年人、 嗯、 那青年人不管是他在学校当中学的知识也好，还是他的阅历也好，其实都不足以支撑他去走向社会，就是在第一时间能够比较稳地踏入这个社会。当然每个人他的成长都是需要过程需要阶段的，可是我们就希望在这个阶段，就在他比较尴尬的蹒跚的职场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站出来扶他一把，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来给这些年轻人一些建议，或者说是一些人生的方向。这是我们一个宗旨，一个初衷。当然我们最终能不能达成这样的愿望，这是我们能力的问题，但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设想的初衷就是这样。之所以叫高招，就是希望我们每一期请来的像您这样的大咖，或者说是业界的这种思想领袖、意见领袖，能够帮大家指点迷津。我呢只是一个通过一个提问者的角度帮助大家梳理这样的结果，满意吗？ 那为什么要以职场作为切入点？就是有很多方向啊，比如说这个年轻人很多困惑嘛， 对 吧？那可能最大的困惑是这个，对吧？ 哎，对对对对，你说什么都对。职场，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因为大家现在你知道社会的这个竞争它是多元化的、 嗯、 机会是多元的，竞争同样是多元的、嗯、就大家有的时候不知道我是应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的事业规划或者职场规划，我们希望帮助大家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入门级的梳理，就是你更适合去哪个方向去打拼你自己的所谓的人生理想、 嗯、 所以我们用一个职场来定位，就是告诉大家一个所谓的社会的一个就业机会。 嗯 哼，嗯，好，继续问，我先擦一下汗。啊、第三个问题来，有请。 你比如你年轻人他知道这个职场意味什么？比如为什么要工作？可不可以不工作？ 可以，你说什么都可以。一定要把主持人唠哭吗？ 好吧， 哎，您帮我们解答一下、 这个、 我觉得特别好。 实际上是我们通过这样的问题来去、 嗯、 追问嘛。 嗯， 追问的话会涉及到一些特别司空见惯的问题。 嗯， 比如说我们就会问到年轻人啊，比如说、 嗯、 哎，你为什么要工作？可不可以不工作？ 对、嗯、 工作的本质是什么？ 嗯， 人为什么需要工作？真的需要工作吗？ 嗯， 对吧？那这样的话会帮助他们去思考，对吧？ 嗯、 就是说我天天在工作， 对， 但是我为什么要工作呢？对吧？ 对， 我可不可以不工作呢？ 嗯， 对吧？比如说这个，我要从事科研工作，我为什么要从事科研工作？ 嗯、 对吧？目的是什么？所以他会追问到很多个层次以后， 嗯、 那可能三个问题或者十个问题，他就会就是可能会卡在这儿， 对对对对 啊！但是这个时候他可能有一个思考， 嗯、 说：“哎，这个问题没想过， 对 对吧？”比如说很多人说：“哎，我是学这个的，我是学那个的。”比如说：“哎，我们经常会遭到这种传播学的这个学生。” 就比如说像我的这种职业， 啊、传播学的，对吧？ 啊、 你是学传播学的，应该是。我说：“你是学传播学的？” 嗯 那传播的本质是什么？ 嗯， 然后嗯啊、哦，我学了四年，或者我学了七年， 嗯、 然后一句话好像问愣了。 对， 所以传播的本质是什么呢？ 嗯、 是吧？那说当然这个问题很大哈。 嗯， 那能不能我们简单的概括一下呢？ 对，我们简单的概括一下。 哎、 广告之后，我们请李总帮我们再做梳理。这一期节目有意思了啊！一会儿见。 八日到六月一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197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红鹤品牌加速器创始人兼董事长李雪松。李先生呢，今天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是提问比回答更要有水平吗？刚才我看到一直播上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跟我们保持积极的互动，然后有一个特别炸眼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平台里面，他的名字叫袁伟啊，他说高丽你好弱呀，你被嘉宾问得哑口无言，说这个职场有高招这个名字里面有你的名字，你自己不知道咋回事吗？袁伟你认识吗？雪松还没有认识是吧？就是下了直播之后你会认识他，这就是我刚才广告之后广告间隙说坏话的那个人，就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袁伟，一个很漂亮的东北姑娘，她是做事情啊比较敢做，但是不敢当。 哎呦，这个， 所以哎，其实不好意思，开开话筒说别人坏话也不太好。就是刚才呢，和这个雪松，就是李总，我们一起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帮我们职场有高招做了一个梳理，就是我们想给年轻人达成一个什么样的诉求。另外呢，这个高招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名字的一个 logo， 因为我姓高，所以希望通过我和我的这些嘉宾为大家支招。所以这个名字您满意吗？还有新的问题要问吗？ 通过我们这期话题，我们就可以从这期开始，我们就改成职场有高见。 啊，有高见。 对，洞见。 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些意见。 我觉得对，对年轻人来讲，其实知和行，他如果知能够改变的话，他的行很快就能跟上了。对。 所以你觉得，如果是高见的话，可能更让年轻人有这种想要去收听、锁定，然后每期都有期待这样的一个受众心态，对吗？ 啊，我觉得可能都需要吧，有的时候需要高见，就是一个观念的启发，或者是一种观念上的改变，有的时候也需要招，一些方法， 对， 一些很实用的拿来就可以用的东西，对吧？都可以。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提问的这件事情，就是原来可能大家最早的时候一想到提问就会想到我的本行，就是一个主持人一个记者的提问、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我包括给我的编辑团队在开会的时候，我要求他们每一期的这个话题里面的问题，你不要问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你要问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你期望他的答案是什么，就是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希望他给你一个答案，你只是为了问而问。那我们可能要求他的具象的问题就是，你当时比如说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很多舛呢，很困难的一个窘境，那你当时想要放弃吗？对吧？或者你当时有没有特别难的时候 哭过吗、这样他其实他是有表达欲的、那他给大家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是有价值的，而不是你笼统的问，让他就是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其实这样的问题也是可以适用的、就是你提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要什么的时候，你问的问题就会非常的盲目。所以您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一般的我在就是 interview 面试的时候，就会采用这个连续发问的方式。 哎，那我像刚才我这样的一个面试者，你是不是直接就 pass 掉了？就连四个回合都不到，问了俩问题就把我问住的，是不是你直接就会 pass 掉？ 不会， 自取其辱。这个问题是自取其辱，真的不会吗？ 不会。对，这个因为就是 interview 它还是一个综合的。他也许有的时候你看他的即时反应，所以你看他，你需要什么样的人嘛，有的时候你需要这个对一个问题能够层层、产生看法的，不一定， 不一定啊， 对， 就是主要看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岗位的人才， 对，然后你通过发问，你再去看看他是不是匹配， 所以就是你们在平常面试的时候，你会不断的提出这样的问题， 会用这样的， 比如会怎么样？ 比如你为什么要来鸿鹤呀、是吧？ 我为了找工作呀。 对，然后那你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啊？对吧？ 我就充满好奇啊，我想了解咨询公司它是怎么样、 然后你为什么要这个？那你当时你学的是什么专业？然后你这个你当时为什么学这个专业啊？ 我是学的幼儿教育。 对，你当时在高三毕业这个填志愿的时候为什么要学幼儿教育啊？你对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一种判断吗？或者预期吗？ 所以这一个 问题的追问， 这个追问你们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愿望？ 追问首先你要看他这个即时反应怎么样，即时反应快不快，是吧？当然有的时候有的人快一点慢一点都没所谓啊，不一样的类型。你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有的时候他没有准备，反而是真实的一些答案。 对，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你可以问到一些初心嘛，对吧？就是他到底怎么看待这行业的，他当时怎么进来的，他是不是有准备的，还是说他也是就是一种无名的状态，比如说家长也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然后那就在一个选择人生，其实大部分人生的重要抉择时期就是考学，就是高三那个是几乎就是人的做唯一几个唯几的，人生当中唯几的去做决策的时间，那个对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往往呢我们的就是学生都是在这个环节上面是忽略的，家长也不知道，老师可能也忙不过来，或者说对于什么样的职业也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就稀里糊涂，最后呢可能他不喜欢这个专业的话就四年五年六年，或者是从事更长的时间，然后发现不合适，没有竞争力，然后又转行，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也是因为就是这种不断的发问的能力的缺失，就是你想要什么不知道，就是那我们就是干嘛，我们就是学知识，所以从小学开始就是这个学校就开始灌输你告诉你答案，人类已经有这个答案那个答案这个答案呢，那么学生他不会按照自主的发问的方式去寻找答案，去学知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弊病。对，因为我们现在的现行的教育制度呢，它是一个可以追溯到这个就是普鲁士时期，然后普鲁士之后就是美国大工业发展的时期，就它是按照培养那个产业工人，它是按照那个像罐头 流水线 罐头食品一样，那么去培养人的，所以大家学一样的教材一样的进度，它 不太关心每一个学生他的个体差异， 嗯， 他的认知能力， 嗯， 或者说他的现有的现阶段的这个接受水平， 嗯， 大概在哪儿， 嗯， 你的哪一科擅长，哪一科可能不那么擅长，嗯，哪一科进度快了慢了，那都按照整齐划一的节奏走， 嗯， 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些人生当中暂时性落后的， 嗯， 暂时性他反应比较慢的一些学生就吃亏了， 嗯， 他最后就弄得没有自信了， 对， 就是说被一个平均主义弄得没自信了， 嗯， 但是这个东西你也没办法，因为人类那时候教育资源很少， 嗯， 是吧？你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的学生，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嗯， 现在整个人类的这个经济水平啊各方面 它更开放一些， 嗯，更成熟更开放，那么现在有条件，所以实施一种叫做所谓的叫做 因材施教， 叫 PBL， 嗯， 就是 problem based learning， 嗯， 就是说以这个问题为导向的一种学习方式， 嗯， 啊，这个现在就是说好一点的 小学 开始， 嗯， 就采取这种方式了， 对，就是他可能更注重孩子的这种好奇心，他自己的 保护 他的好奇心， 对对对对，嗯， 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嗯，那接下来请允许我犀利的发问， 嗯， 就是希望比较冒昧的话， 嗯， 希望您不要介意， 嗯， 您现在有孩子吗？ 有两个 孩子， 嗯，对， 他们都是现在受的教育是您说的传统的这种教育，还是说你给了他们现在这种更开放的这样的教育？ 应该是开放的， 开放的教育， 因为我是他爸，对吧， 嗯， 所以我肯定要把我的想法能够在他们身上能够有体现， 嗯，所以你会更在意孩子在你的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快乐感，还是说更在意他跟其他的孩子没有因为这样的教育不同产生的差距他带来的那种忧郁感，你会更在意哪一个？ 是这样的哈，嗯嗯，其实我不是很在意那个趋同性， 嗯， 我觉得他首先我认为就是要在一个我认为比较 OK 的这个教育理念下成长。 嗯。 我们家老大10岁，然后老二是8岁， 嗯， 两个男孩，然后老大他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这种以探究为主的学习。 啊， 哦。他已经可以，就是他都是自己的项目。 嗯。 他还形成一个项目。 嗯。 就像搞工程学一样，他就在那儿研究。 嗯。 然后2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有很多个项目， 嗯， 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创造一套新的文字，象形文字， 嗯， 一共有他发明了500个字， 哦， 然后我还给他办了一次展览，对他，但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不知道， 嗯， 我突然有一天发现他搞了一本字典出来了， 嗯， 我说你这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字典， 嗯， 那是我的字典， 嗯， 那我说这是干嘛的？他在我追问下，他说这个是秘文，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写的东西， 哦， 发明一套文字啊。那然后后来我们就探讨一些细节了，就是这个文字一个一个的，有似懂非懂啊， 嗯， 因为他有些构件是你可以看懂， 嗯， 他就说我不是很满意那个汉字的一些构造， 结构，嗯， 啊，一些构造他觉得没有表达那个原来的意思， 嗯， 他说那我重新给他造一个字， 哦， 是这样的，所以他能够形成自己的一些 独特的思考， 而他现在不断的还在问问题。 嗯，所以你看到孩子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是特别有成就感吧？这是你并没有约束他天性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也自然而然嘛。我认为我实际上，是一个学校教育，就是说，我对抗了那个学校的就是传统的 就传统教育。 嗯，对， 嗯， 但是我也保护了我的那个偶然间吧。 嗯。 就是也没有在一个强压下啊， 嗯， 然后顺从， 嗯， 所以其实也是保留了这种好奇心。 对，你知道就是刚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身边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孩子的天性就是要他去玩，就是让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可是呢有时候我们说我不想去给他报那么多的班， 嗯， 可是身边的孩子都在学这件事情，就让我没有办法释然。如果我的孩子不学，有一天他没有办法跟同龄的孩子去竞争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我觉得他长大他会恨我没有做出当时的那个决定。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会问到孩子这个问题，就是他跟同龄人会不会因为你的这种开放式的教育满足他的这个好奇心，然后让他跟同龄的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落差，有没有跟孩子聊过这样的问题？ 他 他我没有看出来有什么不自在， 人家挺好， 真的很自在，很好，他做他自己的事情。然后呢，我也我不因为这个事情而焦虑，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大，可以容纳各种生存方式，然后我也没说一定要想他怎么样，但是他如果拥有一个自己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觉得不是太担心，我担心的是他所有的想法都是从众的想法，然后没有想法，然后为了我学习，为了家长学习，为了老师学习，然后他最后就是就像我正在写一本书，可以预告一下，就是叫不要让上学耽误了学习，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外界的条件在上学，那结果呢就是我们忘了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对吧？学习的目的实际上是我们要去发现这个世界上的未知，然后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T 型的，这人才也是 T 型人才，就是一盒，这一盒就是理解世界，你所有的去探寻的都是去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对吧？爱因斯坦也在理解的世界，他提供给他理解的那个世界的答案，给我们去顺着他那个目光去看，对吧？然后这一束就是改造世界，对。那么实际上来讲，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只有用一种探究的方式，那么他学来的知识是活的，不然你就记了一些死的知识，记完了很多说，哎呀，一考试我就把书往天上扔，然后我所有都还给老师了，这句话的使用率很高，那这句话使用率高，就意味着他的实际上这个社会资源巨大的浪费。 其实我是很认同您的这个书的名字，包括您自己的这个观点，但是呢我也有我自己保留的意见，就是对这种所谓的传统的教育，应试的教育，或者是我们在一个大环境，一个平等的环境之下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在学习的同时保留这个孩子的好奇心，就是我们不要为了学习而去学习，就是我们可以在学习的同时，因为我的这个好奇心，我的兴趣，我可以在保留我性格当中那种天性的美好的东西，就是我可以继续去发问，不要被现在的这种应试的教育也好去磨灭了你的这样的天性。我觉得只要做好这件事情就可以了，我们并不是说要去否定这种传统教育，就曾经我在我的另外一档节目里面跟我们一位这个嘉宾，也是国内很资深的一位专家，我们两个讨论，然后后来就激起了很大的火花，我们两个在不断的碰撞，其实我是一个天性比较释放的人，就是我从小的性格也比较外向，也是更愿意在该有的这个年龄去保有他的这种好奇心，这样的一个新鲜感。可是呢，我们要回头再一想，所谓原来我们一直在说的这种高考制度也好，它是现有所有教育之下，在我看来是可以相对的公平提拔人才的一种方式。 对， 你就是很多比如说寒门，我们原来说寒门状元，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所以这个环境之下我们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们在用这样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去磨灭就是有一些教育带给我们的一些好处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待的。但是我个人今天听到了您很新鲜独到的一个见解，我觉得让我很受益，就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发问，我们要保护他，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可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孩子的教育，因为你自己的孩子，你可能更爱他，更愿意给他这样的一些空间让他去成长。现在您是一个公司的 leader， 如果在公司当中你的员工就是一个时时处处都在提问，然后他一直在保留他的好奇心，这样的员工你会更愿意去用他，还是那种不管你提什么样的问题我给你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两种员工提问和回答者你会更青睐于哪一种？ 上一个问题我有一点就是 不同意见， 小的这个解释，就是说自由实际上它是自由和公平的问题，自由和公平的问题，自由其实它还是比较偏个人，个人层面的， 对， 公平它是个社会层面的， 对， 它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比如说你个人有条件，那你就让他能够接受自由的教育， 就比如您和孩子， 对，如果你有条件， 对， 就是这看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对吧？有的家庭不同的情况，根据自己情况，尽可能的给他这种探寻式的， 对， 探究式的。 这样的一种教育，对吧？那么同时如果你没有条件，比如说在这个一般的教学体制下，那么那这对父母要求就很高， 对 吧？你父母本身你要有这样的思维方式，然后你能够经常启发他，对吧？然后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整合他所学的比如说教材啊，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然后或者是让他判断这教材里面他能形成这种判断比如说他可以你思维方式就像你的这个算法一样你数据在那儿摆着数据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是你的算法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可以不一样的。 对 那刚才那个问题是 放到公司里面企业管理里 希望用哪个，当然我是希望用能够问问题的有能够问问题的，他实际上就他的潜质就会更高当然有的人不同意说哎呀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岗位是需要执行力很强的， 对啊 那么这个可能也需要搭配不同的职位的要求或者说不同职业的要求有的职业他对于创新可能要求低一些有的职业就很高竞争很激烈总体而言来讲它等于就是说像火车的动车组一样你如果每个人都能提问，它就像每一个车厢都能有动能这个公司实际上本质上来讲就是说你要打破公司不能用太强的等级要扁平化然后要能够大家那个问问题的时候不能够有压力要能够问蠢的问题要蠢蠢欲动是吧就是要能够问笨的问题就是你不能说啊大家如果都特别害怕自己问笨的问题的话其实就慢慢没有这个提问的氛围了 就也没有这个提问的意义了 大家觉得就是说没有被鼓励然后如果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就被奚落了然后大家就转而去寻求那种安全的问题，安全的答案， 中庸一些。 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久而久之的话，其实你就没有那氛围了，因为就是因为大家有一个无形的体制，潜规则啊，就是一种无形的体制，这种体制更有力量。他在鼓励激励一个人该干嘛不该干嘛。所以他这是个看不见的手。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公司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当然是这样的，尤其是你面对未来，你就越需要这种开放，所谓开放性。其中有一个开放的要点其实就是思维的开放思想的开放就是能够不断的发问能够问出蠢的问题来因为有的时候价值就恰恰在这个蠢的问题被问出来了或者说是有一些特别杰出的人他改变了一个原有的行业的面貌他就是干蠢事就是愚公移山似的他就干一些蠢的事情但是恰恰是所有人都很聪明聪明就是说哎呀我马上就能够想到答案了 对 我马上就可以停止思考了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想想这个困难已经摆在面前那你就不去改变了 对 不去改变更舒服嘛对吧所以我们也通过很多细小的事情大大小小都可以用到这个就是这个问问题的方法我举几个例子哈 好 这个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厕所里面这个发现马桶脏有脚印儿那么我们就会问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对吧为什么马桶是脏的那我们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说哎呀这个管理肯定还是这个 保洁人员 保洁人员对吧那个管理上有出现死角了当然看看他滞留时间有多少如果你超过一天那肯定管理有死角对吧就说明一天没有人照顾他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这些都是信号器就你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部门他们的管理边界他是不是都能照顾到然后同时呢你会问哎为什么这个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大群里面就会说哎呀这个情况是不好的但是你会发现仍然还会有这个问题那你就会继续发问他到底是谁但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有监控对吧因为他是洗手间他是一个隐私的地方那么你想他可能是比如说会不会是新的同事呢不是很清楚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又做了宣传然后你还在包括像洗手间里面贴了很多卖萌的告诉你不要这样的好像让你弄得不好意思的一些举措它最后还是会出现是吧那我们在想哎是不是我们服务还是不到位呢那么我们会不会有我们有垫厕纸的这个垫这个马桶圈坐圈这个垫子也有了 一次性的 okay, 一次性的然后还是不行然后我们又增加了那个消毒的那个一次性的消毒的那个 那个就是纸巾，他发现还是不行，那你通过再次追问的情况下，他有可能是比如说访客 啊， 或者他是比如说访客和维修工人，或者是不一定，什么人都可以，他有可能是访客，那你会发现他背后是什么呢？你在追问的话，他实际上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心理安全问题，就是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办法去信任这个公共卫生的安全，即使大家都知道其实屁股上面的细菌比手上要少很多，大家还是不信任。 对， 那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大家对于这个所谓公共卫生的科学问题，它这个科学问题就是实际上它最后是个心理障碍。 对， 其实远远你如果通过电厕纸擦马桶圈啊，各种用，其实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他最后还是要站在马桶上面上厕所。 对， 他最后他还是就是不安全，心理不安全。最后你通过这个问题，你可以层层剥洋葱， 抽丝剥茧， 剥洋葱，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所引发的心理安全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也需要这个社会共同来解决。 对，而且我觉得像你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可以发现新的商机， 对， 就是你不断的这个提问，然后解决方案拿出来之后还在不断的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到最后把它梳理出来的可能就是你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就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了，你可能就掌握了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我觉得这可能也带来一个新的商机。 商机往往都是这么产生的。 对， 比如说我们很懒是吧，我们走路很累，那能不能让路走呢？那就自动扶梯就产生了。 对 吧，或者说是然后我们也会问小孩说那个有一道这个试题啊，这五百强的试题，说听说是试题，是这个为什么井盖是圆的，让你回答是吧，那么 为什么 那么这个答案里面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答案，那么当然这个最核心的几个答案，比如说像这个圆的，它如果是方的话，它的对角线比边长要大，所以容易掉进去。如果它以边长，它以对角线的角度，它就掉进去了，对不对？这可以理解吧？就是说边长和对角线的关系，但是呢，圆呢，它的直径是一样的，所以 不会有所谓的死角， 所以它的这个盖儿，一定比那个就是这个圆形的井，它是要大一圈， 对， 所以它掉不进去，所以圆形井盖仍然掉不进去，但是方形井盖是有可能掉进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说搬运的时候啊，工人是要可以滚动，因为他们井盖都是那个 圆的， 都是金属的，很重啊。所以就 省力一些。 对，还有一个呢是挖管井的时候，过去挖管井，一个人这样围着自己的轴心这样挖管井，导致的这个他的这个管井是圆的，等等很多解释。所以这些司空见惯的问题呢，它背后都有一些逻辑， 对，也会带来一些商机。 对，还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啊，最近还有一个观点， 时间快到了 是吧， 但是你可以抓紧时间，我真的是想把今天的舞台都留给你。 对，还有一个看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是大家对于这个知识它是有一种错觉的，就是认为自己是都了解了。 对，就是所谓的自以为是或者自以为知，但是其实他并不知道真正的答案。 其实对，很难知道。对，比如说我们天天在这个演播室里面，我们这些设备是怎么运行的，实际上是不是很容易知道的。你天天用这些， 你只知道它在运行。 对，这轨道推上去推下去后面是什么，是吧，这些存储器解码器，编码，二进制，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就是实际上 导播老师你告诉我一下，这后面到底是什么。 他们导播老师 这都是技术上的问题， 也未必知道的。 对， 所以它整个人类是一个知识的共生协作体系。所以其实知识跟知识之间，每个人都只是了解一点点。 这样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个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我们还有很多的话可以留在下一期说，还有不到15秒，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今天要特别感谢鸿鹤品牌加速器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李雪松。其实我们并没有在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梳理所谓的高招或者是高见，但是通过我们1个小时的聊天，大家就已经看到有个很重要的信息，提问远比回答更重要。感谢您，下次再来， 再见。合作组织成员。